感觉前几天呢其实还是比较凉爽的、 嗯、 但是好像这几天哇又热回来了， 怎么回事呢？但是我们想说在 Goodbye Work 第一首歌曲的时候、 嗯、 能不能暂时忘掉这个温度的拷问，所以特别选择了这首江美琪的最美、嗯、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大家来解解暑。其实说过周末的时候的感觉就像是和朋友一起坐在咖啡店里闲聊一样， 只要你今天是马上下班要迎来周末的，你就是最美的， 就是很开心，心情都会变得不一样。 嗯。 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十二朵玫瑰，每一朵都像。 怎么？我感觉你已经按捺不住要唱了。 我正在找歌词啊，稍等。 好的，给你一个周五的福利，跟着江美琪的声音一起来合唱《最美》这首歌。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 不要换台啊！ 为什么跟我不跟我一起来唱呢？ 我吗？就是让江美琪暂时、 这个、直播间里面谁唱歌现在谁是最美的， 我发现就是我的这个位置可能是有一定的魔性的、 嗯、 就我坐在这儿的时候老白说我是冰箱里刚放出来的 啊，冰箱里 所以今天就是这股冷空气是你带给我们的。 哎，对，欢迎各位在车窗里不车窗里啊，这个车厢里打开收音机一起来跟这首歌一块来唱。 那夜我想你想的无法入睡，送你的十二朵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 马上就要到周末了，所以大家的脸上都应该是喜笑颜开的吧，只要说不用加班就好。所以呢就是最美这首歌曲也印证了我们的此时此刻的心情。当然我们今天的娱乐座王牌当中我们的福利较强会加码，敬请期待。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哎，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由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提供的980元的门票两张。 嗯，你的青春住了谁？而且在8月25号这一天，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揭晓答案。购票呢，请登录大麦网。 嗯，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一起来回忆，就是早期的暧昧，还有理想情人带我走，还有到现在我们听到的想幸福的人，还有年轮说。 嗯， 所以杨丞琳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总会有一首歌曲是陪伴着我们的青春故事的。 而且出道了，想想算一下，18年的时间了。他的在北京的首次演唱会是将会在凯迪拉克中心来举行，所以在8月25号这一天，来给你的青春找一个这样的答案和总结吧。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我们稍后会有一个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而这个话题是关于95后的。在说话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带着一种， 等等，你一下子就把一大群人给划出去了。95后的， 就是因为我也是老阿姨著称啊， 老阿姨好吗？主要是可能95后比较特殊一点。 对对 对，因为现在是待观察的这一群小年轻嘛， 嗯， 所以我们就先在说话题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带有巧克力抹茶口味的歌曲。 说是谁在我背后和他朋友吹牛？说谁听话不敢啰嗦？我猜你的生活真的无趣太久，试试我的爱情朝上卖你什么？借我巧克力，原来一个甜蜜无比，犯罪你滋味霹雳无敌，会上瘾，尝一尝再来一口，甜蜜直达心口，加上芥末感动能唱到月球。借我巧克力，刷刷人生中真甜蜜，一零一大声说我爱你，暖和你，你说说可不可以？ 芥末巧克力来自杨丞琳。刚才我说的什么？巧克力和抹茶口味是吧？ 对，我刚才想说巧克力抹茶味的好像吃过，但是芥末味的真的没吃过。 对，我刚才短时间之内这个味觉出现了问题， 就一不小心吃错了，可能就是泪流满面了。 对，但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是比较小清新的。 嗯， 因为有一个媒体最近发布了一个报告，叫做第一份工作的调查报告。 嗯， 调查当中呢，有15万已经参加工作的人群，数据显示说，不同时代的人第一份工作坚持的时间也不一样。比如说70后第一份工作平均会超过4年才换， 比如说这个80后啊，平均是3年半的时间第一份工作。 嗯，90后呢，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时间只有19个月，而到现在已经进入到职场的95后们，第一份工作平均只坚持了7个月就辞职了。 7个月的时间， 对， 就是刚刚过半年。 对，前两天我刚看到这个话题，我还觉得挺不出乎意料的。因为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是不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靠谱了？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这么理解吧。 那么我来采访一下艾科吧，就是你说一下，你还记得 前线记者是吗？ 第一次你的第一份工作大概是在什么时候，还有印象吗？或者说你还记得是在持续了多长时间？ 2014年的时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嘛，然后持续了1年半的时间。 哇，那跟他说的19个月还差不多，对得上。 对，而且现在很多，我觉得说很多95后们，他们更加追求这个比较自主独立，或者说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过程，所以一旦发现这个工作和期待值不太相符的时候，可能就会选择跳槽了。 嗯，而且咱们现在比较选择比较多了，你像其实我的妹妹，就是97年，算是95后了，最近也是刚刚离开校园到这个公司里面去实习，也是每天也会有抱怨呀、选择呀，也有苦恼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可能坚持7个月的时间好像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了。 对，我们不妨今天就来做一个解娱乐最王牌的调查报告。 嗯， 就说一下我们回顾第一份工作坚持的时间是几年或者几个月的时间，好不好？编辑时间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就有可能获得我们为大家今天送出的杨丞琳的演唱会门票喽。因为抓紧时间，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送了。 算一下杨丞琳唱歌大概是90年代末期，2000年初，可能那个时候的朋友应该是80、85后。 嗯， 哎，3年半的时间，大概我是这个自己猜一下啊。 嗯， 不知道各位这个第一份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发送过来。 嗯， 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 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到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控诉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那那，再给抱一下，吻一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到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拱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那了，再给抱一下，吻一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快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再耗下去都天亮了。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怕你有东西，假如你有东西忘了拿。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就分手吧。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你看有这么多朋友就来跟我们一起回忆关于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有的可能坚持时间比较长，有的甚至一直到现在都做着同一份工作。 对，我刚刚看了有一位朋友就是工作做了19年到现在没有变过。 对，还有朋友发信，他说11年毕业，第一份工作坚持了7年，最近刚刚跳槽到新的公司，很期待未来新的生活，所以象征性的怀念一下。 象征性的怀念一下， 怀念一下以前的 这个工作单位。你的前老板不会听我们节目吧？ 其实我觉得跳槽这个事儿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是再一次对自己的认知，因为第一份工作很多人都是处于迷茫期。 哎，对，对， 所以我们不妨再回顾这个以前我们第一份工作，坚持的实现的同时呢，来关注一下白洁今天啊，白洁今天，我们今天 娱乐最王牌今天的王牌关注， 王牌推荐啦， 王牌推荐。 这个老白不在家，感觉咱们两个人好像突然话都不会说了啊。 哎，有一种特别想念他的感觉。 主要是接下来的特别精彩的活动分享给各位，所以可能激动的有点紧张了。先来看看，对，比如说周五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黄渤啊执导的电影《一出好戏》要今天正式上映。这几年呢，他不管是演电影，包括参加各种这个综艺节目啊，都有很高的人气，可以说是非常有人缘了。包括我觉得我个人就特别喜欢黄渤，就特别的接地气儿，又让人很喜欢。 对，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这部电影可能说不那么叫做，但是冲着黄渤都愿意去买一张票看一下。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就是今天李冰冰和杰森斯坦森的动作片《智取沙瑶》正式上映了。目测的就是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的怪兽电影 啊。这样的电影就是比如说巨石强森啊、杰森斯坦森啊这种硬汉来出演的。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部电影《爱情公寓》，虽然说今天也上映了，但是呢风波不少，因为先是因为版 权的问题被起诉，然后昨天又遭遇这个大面积退票，所以很多粉丝就说，哎呀，真的是盯着爱情公寓的名字来卖情怀吗？但是片方也表示说不是这样的，退票的可能是存在一部分的现象吧。 哎，对，而且特别是像这种非常火热的电视剧再把它浓缩成电影，其实挺不好改编的。 对，我们不妨就是忽略一下以前的版权问题，我们来还是重温一下我们的未来时当中的感觉。 女孩穿裤，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天晴的温度，温暖舒服，吸我怒气的顺路，吸一口春阳就恢复，蓝色背景下火点起飞行的脚步，保持我的态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跳成天的舞 来自郭采洁，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也特别贴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有关于未来。我刚看到有负责发来信息，他说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工作，学会对自己好，学会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会让自己和自己真实的人和事和谐好好的相处，这也是工作重要的意义。所以呢，或许迷茫，或许会找不到自己适合的发展领域，但是别忘了先努力做工作，或许有一天能够带我们走出迷茫。 嗯， 对， 特别适合这首歌里面压着来说， 因为我觉得这一段话特别适合勉励我们刚刚毕业的一些大学生嘛。 嗯， 我们就伴随着这个郭采洁的声音来推荐另外两部，因为还有一个是比大家比较期待的《纸牌屋》嘛，最近是敲定了第六季，马上播出的日期也就是美国时间今年的11月2号，主演是谁？ 这个要从以前的凯文史派西改成了现在的克莱尔， 对， 他的女主角。 对，而且之前是因为 粉墨登场， 对，之前是因为一场风波嘛，所以就修订了日期。最近呢也是要隆重登场了，所以2013年我们来回顾一下，《纸牌屋》其实成为第一部被提名艾美奖的网剧。截止到目前为止，它其实总共获得了53次艾美奖的提名，4次获奖。 而且要提醒各位，就是喜欢纸牌屋的朋友，这一季第六季呢也是它的最终一季了，所以如果说跟我一样就是比较期待的人，可以在最近的时间再去找一下第五季，看看能把情绪这个情节接上是最好了。 还要和大家分享音乐方面的消息，就是本周日林肯公园乐队的成员叫做麦克信田，创伤之后巡演北京站呢将会在北展剧场上演了。 而且这一次演唱会上，麦克信田将会带着最新的 R&B 创伤之后和北京的歌迷朋友一起去缅怀去世的成员 Trust， 也是要带来林肯公园的那些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 对，但是我今天无意当中又把他的这个新专辑翻出来听了一下，我觉得第一首歌曲还不错，值得和大家推荐，叫做 Place to Star， 来自麦克信田 Mike Shinoda。 Never leg to stand on, spinning like a whirlwind, nothing to land on. Came so far, never thought I'd be done now. Stuck in a holding pattern, waiting to come down. Oh, did somebody else define me? Can I put the past behind me?Do I even have a decision? Feeling like I'm living in a story already written. I'm a part of a vision made by somebody else. Pointing fingers at villains, but I'm the villain myself. Am I out of conviction with no wind in the sail? I'm too focused on the end and simply ready to fail. Cause I'm tired of the fear that I can't control this. I'm tired of feeling like every next step's hopeless. I'm tired of being scared what I build might break apart. want to know the end, all I want is a place to start. Oh, oh, oh. I don't want to know the end, all I want is a place to start. Oh. Hey, Mike, just calling to, you know, send my condolences. Hey, man, it's Mark. Just calling to check in on you, see how you're doing. What up, Mike? Just calling to see how you're doing, check in with you a little bit. I want to obviously send my love and support and just let you know I'm here for you. I know you're super busy. Don't want to bother you.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I was thinking about you. Give me a call back if you want. If not, I get that too. I'm sure I will. 嗯，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他的第一首歌曲叫做《Place to Start》。 嗯， 而且我觉得也是比较符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内容的，就是他是想去寻找一个崭新的起点，但是很迷茫，所以他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他一个非常信赖的朋友。 哦，是一个电话录音。就是， 对，他和朋友之间的对话。 其实我刚刚还想说，看到很多朋友发来自己工作的这个时间啊，第一份工作，我特别想说，首先我们要为那些依然坚持就是做自己第一份工作的朋友要点赞。 对， 非常就是佩服你们能够在自己的各类的工作上坚持这么久，同时还要鼓励那些已经开始准备跳槽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示一下，现在刚刚上车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的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呢，就是关于你的第一份工作的时间的年限或者是几个月都可以告诉我们。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一口一口来自莫文蔚。 什么都是问题，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苦瓜煮没一煮掉几层皮，你的苦笑你的种子标记，一口一口吃了什么填不满那快乐，一口一口吃了什么苦味太浓缩，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坏情绪沾满，你吃什么就像什么会变成一锅，一颗一颗你被什么吃掉的生活，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有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1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

来自 Mayday 五月天恒星的恒星，记得关注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哥。 嗯，我是思萌。 我们的福利又加码了，所以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奖品呢是由 这个新艺剧社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为2018年8月25号下午2点钟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的《平凡的世界》读书会门票一张。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照常会选出一位朋友，当然这个时间段获得奖品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编辑天桥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捷 FM， 就这么简单， 对，人杰地灵的杰就可以了。所以稍后我们有一个话题还要和大家分享，我看到已经劈天盖地的有很多朋友发来各种自己的这个简历信息。 简历，你这个词用得太好了。 有工作十年的，还有90后第一份工作正好一年半的时间。他认为工作当中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有勇气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很赞的选择。没错，所以这个时间段照常我们这话题继续当中，记得关注白金 FM。 对，欢迎各位发送一下自己第一份工作的年限，几年或者是几个月都可以，然后加上手机号码，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王牌关注要分享什么内容呢？ 这是一个关于穿搭方面的。按理说，好像坐在我旁边这位艾科女士应该是更有发言权，好像我是对穿搭完全没有概念的。 不一定啊，我觉得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已经不分是男是女了，不分性别了。 对对对。 所以说炎炎夏日，对于很多爱美的男生女生来说，尤其是女生啊，穿搭可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而且时尚界经常会刮起一些匪夷所思的潮流。 比如说 咬唇妆，还有什么叫做湛蓝色，什么叫做大光明头，还有一种叫做夏衣消失妆。 夏衣消失， 对，就很多的标签就会让人觉得说眼花缭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最近我看到的一个时尚最前沿的标签。这个标签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舒服，叫做讨好型人格穿搭。 讨好型人格穿搭， 对，我们不妨给它改个名字好不好？就叫做简约风。 简约风，对，其实这样的，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怎么样来搭配衣服能够更好的融入这个社交群体？ 是， 有时候你不觉得可能它不影响，但是你可能稍微换一下衣服的颜色和款式，它会让别人更接受你。 还有的朋友可能是因为个人的喜好吧，就是因为比较喜欢那种简约风格的，所以穿起来就好像刚好投其所好了。是不是？今天我们就看到一个话题突然空降热搜，说到底什么是讨好型人格穿搭呢？ 比如说 它就是看起来很凉快，然后很清新的浅色系穿搭。 它是随身背着一个空调吗？ 颜色看起来像空调色，就是白色或者米色、淡紫色之类的，总之就是很高级看起来。 我突然想到以前在上学的时候，门口小卖部总会卖一扇帽子，上面用5号电池接了一个电风扇。 怎么了？ 吹着大脑门，贼凉快。 你要像就是戴着那个小学小卖部卖的那个5块钱的那顶帽子，然后登上时尚 cosmo 吗？ 大家就再也不愿意跟我约火锅了。 哎，不一定哦，说不定会刮起另外一股这个时尚潮流。虽然说作为一种时尚潮流，其实这个讨好型人格的穿搭这个说法，可能有的觉得还挺形象的。所以有人就领会到这个潮流精髓了。 就是可能这样的简约风会让你感觉更清爽，之后让这个 群体也会觉得你不是那么的跳脱，不是那么的扎眼， 嗯，看起来很舒服的这个角色。但是在心理学上，讨好型人格并不是一个让人会觉得很轻松的性格， 嗯，就是总是为别人着想，总是想着讨好别人而不考虑自己的感受。 对，它有另外一个叫法叫做迎合型人格障碍，它是一种含有强烈的自我牺牲成分，而从而导致人际关系当中的种种冲突，同时也让自己深感痛苦的障碍。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怎么觉得好像在说我没有啊， 怎么会呢？ 就是很多办公室当中会出现这一类的女生，就像我们看到的电视剧里面会出现那种便利贴女孩， 嗯， 是一样的。 我们特别不希望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可能也会久而久之的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习惯了。 嗯， 不过你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感触。 怎么了？ 简单分享一下吧。就是我感觉可能穿搭上，我虽然没有什么发言权啊， 嗯， 但是最近可能对于墨绿色的衣服、墨绿色的 T 恤啊、这类的，可能觉得会蛮有好感的。 这就是每个人个人喜好不一样嘛， 嗯， 对不对？有人就觉得说，在夏天的时候穿一些比较贴近大自然的颜色，就会心情会很好。 哎，对。 到了冬天的时候呢，穿一些颜色相对于艳丽的，比如说红色，就会感觉哎，好像自己热了起来。 嗯，对，在特别是在白雪皑皑的这样的天气里面。 对，但其实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还是分享的是一种夏日炎炎当中的穿搭风格。 所以希望各位就是不要再考虑自己，就是太发愁、太过焦虑自己社交方面的事情。 对， 你只需要自信一点，做好你自己就好啦。 对，总之怎么说呢？就是说自己穿着开心就好。用一首歌来诠释，就是马上听到的这首来自梁静茹，我喜欢，就是你怎么穿，只要你开心就好了。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哦，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哦，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哦，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别人投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哦，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在日记里全上每一页都有你，好幸福，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却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欢迎回来，夏日清凉版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虽然说立秋了，但是这两天大家丝毫没有感受到这个秋风的感觉。 对，现在是这个末伏阶段嘛， 对， 正好是最热的时候。 有人说秋老虎马上就要来了，好像秋老虎就 已经来了。 对，这个标签已经成为某一个季节的风景师。 嗯，最近已经感觉太热了，不过还好，就是可能在九月中旬的时候，天气应该会有所凉快一点。 嗯，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一下九月中旬。好了，继续和大家推荐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前两天我们在关注这个奥运会嘛， 嗯， 奥运十周年， 对， 所以那天我们也回顾了说十年前你在干什么。而关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林妙可的假唱事件，这一次也成为了焦点。 嗯，再一次被翻出来了。嗯， 对，这几天就是导演张艺谋在重新谈到说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对此事进行了回忆。他说，本来就是让林妙可唱的，然后可是我们录了，唱的也还可以，就是音准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偏差，嗯，但是因为音准的问题，技术团队一定要就是换成声音，就他就去问这个国际转播团队，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情景表演，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张艺谋就特别自责，说我要是当时坚持一下，可能就没事儿了呢，就用林曼可的声音呢，而且包括还有后面的合唱，兴许效果也还不错。 嗯，但是当时好像可能比较遗憾嘛。不过十年之后我们再看，其实当时有不少网友都太苛责了。你看像奥运会这样一个全球瞩目的大事，对不对？当时我们期盼了100年才圆了一个奥运梦， 对， 肯定是希望所有事情做到万无一失，尽善尽美的，所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也就觉得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儿。 对。而且还有一个网友，其实他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就是林妙可只是一个孩子，他唱成什么样，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用太过于专业的角度去要求他。他站在那么多人的一个舞台上，全球瞩目的焦点，他能够做到不紧张，很自信，而且把那种单纯啊，那种感觉憧憬展示出来，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嗯，所以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起来另外一首歌，朴树的《且听风吟》。为什么会想起这首歌呢？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关注的焦点不要太苛责，有的时候做一个淡然一点且听风吟的人多好，是不是？关注一下大自然的呼吸就好了。 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已隔世般阑珊，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随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刚才我们的问题要不要再问一遍？ 嗯，就是且听风吟，至于原本的一本小说的作者，请问是北野武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吉 FM。 当然我们第一位朋友已经选出来了，他正在连线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今天的福利加码，就是由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将会为大家提供了980元的门票两张。 嗯，也会在8月25号呢，在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揭晓答案，也请各位购票呢登录大麦网 啊，等着你们的声音啦。好了，今天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Hello，Hello， 哎，您好， 您好，怎么称呼啊？ 您叫我学姐就好。 去学姐，请问这是你的微信 ID 吗？ 对， 学姐，突然之间回到大学的感觉，学姐好。 突然感觉吃亏了啊！ 就学长在哪里？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关注的时间不是很久，也是一位我们的新朋友。那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知道， 所以就是默默的听节目时间已经很久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关注，是不是？ 对。 突然之间被炸出来的感觉。好了，当然希望今天的今天奖金是多少？100块。对，希望今天能够把100块钱拿回家，好吗？ 好， 加油。思萌先问第一题， 来，请听第一题。在新一季的《中国好声音》中，周杰伦导师非常的受欢迎，甚至还有学员翻唱了他的《不爱我就拉倒》这首歌。那么请问《不爱我就拉倒》这首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的吗？哎， 嗨， 不是。 考虑了很久。 考虑完之后呢，总之是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深思熟虑很有必要。来，第二题，艾克来问。 北京的稻香村也可以说是北京最有名的糕点铺了。那么请问稻香村是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吗？ 这道题要搜起来可麻烦了。 不是。 同样的时间。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太犹豫啊。 女生应该不太喜欢吃甜点吧。关于稻香村里面的吃食，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吃过，但不知道它的来历，对不对？所以看来有必要某一天做一期王牌新发现来关注一下稻香村了。总之，我们还会有9块9小红包送给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哦，好吗？好的，希望你周末愉快，拜拜，学姐， 拜拜， 拜拜，周末愉快， 被占便宜的感觉。 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这盘设计离去，我还在家里呼吸，不可思议。爱像你的爱 go lucky， 来在我这里，他要吃也要你，我和他一起等你。我爱你，我想你，我的开始在这里，给我故事不给结局，毫无道理。相信你，只有你，让这个故事继续。 设计一句，我还在家里呼吸，不可思议。爱像你的爱够 lucky， 来在我这里，他要吃也要你，我和他一起等你，我爱你，我想你，我的开始在这里。 你的开始在哪里呢？这里依然是娱乐足王牌。我们刚才告别了学姐之后，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来一位学长，来听一下他的声音。Hello，Hello，Hello。 哟，果然是一位学长啊！ 怎么称呼您啊？ 我姓高。 高先生，你好。这个是我看关注的时间也不是很久。 对。 但是了解我们的这个节目套路吗？ 好，了解啊。 今天就是奔着拿钱来的，对不对？ 对。 其实今天100块，这个高先生心里可能在那嘀咕：100块我拿什么呀？好了，总之还是要给你加油打气，加油！是或者不是？正问正答，一二三 ，Ready Go。 我们先来听第一道题。这个第十八届亚洲运动会将于2018年的8月18号到9月2号举行。请问今年的亚运会是在吉隆坡举行吗？ 是，不是？ 你再想一下，再给出最后一个答案。 要快啊，高先生 啊！ 因为我们这个正问正答的时间是快问快答的一个节奏，所以大家这个容不得半点思考，好吗？凭第一直觉，加油！第二道题是这样的：有一种花被誉为是花中西施，请问这种花是牡丹花吗？ 是。 你看，非常快啊！ 哎，我就以前是散财童子，现在我学会这个管理账本了。 你有时候不要受艾科影响啊，你该想还是想一下的。 高先生，很抱歉，今天你和我们的这100块失之交臂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有9.9块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好。 祝你周末愉快。我们要不闲聊两句，就是今天有没有听我们的话题内容？ 啊，听了。 我们的第一份工作你是坚持了多长时间呢？ 五年，现在还是。 现在还是、 那看来毕业没有多久，5年，人家说现在还是、就工作年限也没有多久， 对、 所以大家同龄人隔空握一下手，祝你工作愉快，好吗？ 好，谢谢， 拜拜， 拜拜，周末愉快。 不要着急，因为稍后还会有我们的这个听前奏的时间。 跟他慢慢的敲着菜，早为他赶回家走得快，爱无处不在，可是无知却不来。上阳台，他拿走死掉的小盆栽，他对着啤酒杯当下载，爱无处不在，可是到处有悲哀。爱在大街上小路上每个人海，谁却爱在小岛上不愿离开，难道爱在不该爱的时候才爱，就算百不意外总有爱在，爱在我爱在黄昏看谁的刘海，你爱在清早打水的领带，我们都要爱，偏偏无法从来不能明白，只能够期待，爱无处不在。那是爱，到头来也发现这是爱，流泪都微笑的都是爱，管它好与坏，总是不知却不来。雪花白，永远都渴望看桃花开。 有你的小迷妹上线了，说雨香，她发来信说，哎，思萌今天代班吗？毕业一直到现在为止，她在互动我们刚才那个话题，说毕业8年，所以说这个工作一直坚持了8年的时间。 第一份工作坚持了8年，很不容易啊。今天好像还在中午的节目当中看到你了。 我们不妨在听歌的时候来读一下大家的留言内容，因为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的坚持的年限。 对，来，我们来翻一下，因为刚刚很多朋友已经参加了我们这个预热题的问答。 嗯， 这个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第一年工作的时间，其实有三年的，有五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位19年的，到现在一直还在坚持着第一份工作。 是我看到徐薇薇的信息，内容很长，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但是。他就总而言之他就想说犹豫了很长时间，也辗转反侧换了几份工作，最后决定辞掉相对稳定的工作去全职教授肚皮舞，但是家人都很反对，毕竟他说好不容易才考上的公务员，他以前是公务员，但是现在毅然决然还是辞职了，因为他看到他的学生从不会跳变到很灵活控制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个当老师的成就感。 对， 有的时候我们总会陷入到一种思维状态，就是在选择题的时候，如果让你做一个选择，你会选择炙手可热的生活，还是选择平平淡淡呢？先不着急回答，容给大家来几分钟的思考时间。 楼下浇水的门牌，你爱在涂上靠谁的胸怀，我们都要爱偏偏分开，无奈不能明白，可能有寂寞爱不出不在。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鲜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我能套用刚才你的这个片花当中出现的， 我刚刚就想说你这个片花实在放得太及时了， 因为就是在每个行业当中只要展现自己的英雄本色就好了嘛。 对啊，就是为了追求那些曾经已经失去的东西。 但是我看到胡静他发的信息说特别好，他说能把自己的爱好作为职业真的是太赞了，有的时候觉得人生是一个特别幸运的过程，就是履行自己幸运的过程，是吧？ 就是其实这句话我还想多说两句啊，比如说把自己的爱好做成职业，的确很让人羡慕，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比如说可能爱好它是很单纯很简单的，但是真正做成工作之后，跟你的生活你的日常的经济开销挂上钩之后，它可能又变得复杂了一点。 对，可能会变得生活以前我们想做减法，不得不变成了加法。 哎，对，所以生活和兴趣，工作和兴趣能够分开也是挺好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我们讨论这么深刻的问题之后，我们来做一个轻松的吧。 又要做选择题。 是，这个今天我们出的这个问题呢，不是选择题，就让大家只要回答出来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好了，是一个关于青春记忆当中存在的旋律。准备好了吗？3、2、1。这首歌旋律听起来好像很陌生，但是有23秒的时间，你可以拿出手机来搜索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不用加手机号码，到百姓 FM。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 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吓死了！每一次到这个猜歌的环节，我都觉得我在跟机器做抗衡。 别人可能会觉得，哎，这一段插曲怎么出现在《霸王别姬》里面了？ 刚才听到那首歌曲的前奏，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总之，对于很多人的高中而言，是一个 很长年的陪伴。 而且这首歌的名字非常的长，所以打的时候不要有错字哦。 你可以帮大家来数一下字数。 嗯，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字。 嗯，十个字。 歌手是两个字， 只需要回答出来刚才那首歌曲的名字就好了，不用加手机号码。导白机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晴了天气，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难得好心情，怎做怎是欢天又喜地，路人甲乙丙丁。讨好世人的心，今天真是割得了亲，在许愿池子里走一个前提，每个都是爱的讯息。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留着让我们在一起，心灵干净而透明，一闪一闪亮晶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提出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天气一宿大不行，做路人甲乙丙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嗯，我们来点一下名吧，我们先等一下再点名。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的答案，那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像是陷入催眠的指令，我已开始昏迷不醒。好吧，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你的誓言可别忘记，不过一张明走入下个轮回里。

不是老阿姨啊，还挺蛮年轻的，蛮活力的。 对，我本来就很年轻。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走心六点半的时间。今天的化身为偷故事的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别人的故事。当然在之前呢，我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内容。比如说新一句是由廊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时间呢会在2018年8月25日下午的2点钟、我们和你有个约会哦。约会地点是在哪里呢？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举行的《平凡的世界》读书会，门票一张。 对，就是去到现场呢，和大家一起来阅读一本书。获得这个门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编辑“天桥”，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阳春呢？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说好的默契去了哪里？ 我刚刚已经沉浸式的想到了《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的故事了。 好了，那我们还是安静一下，把时间交给别人的故事。 先来分享我这边的故事吧，这是来自乖乖。他说记得当时家里面还是平房，有一个院子。那年夏天的中午呢，我们都在院子里面吃饭，阳光很热，就很像现在的夏天。突然间电话响了，我就进屋去接电话，没想到是一个广告。然后在广告的间隙呢，放了一首歌曲，我当时举着电话听了好久好久，那么的喜欢。老爸还问我呀，谁打电话了？我说广告啊。但是他不知道，我后来偷偷攒钱买了这盘磁带，对于这首歌我一直是念念不忘。 第二个故事是来自 Lisa， 她说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在人海茫茫当中静静凝望着你，熟悉又陌生，尽管呼吸着同一片天空的气息，却无法拥抱到你。如果转换了时空的身份和姓名，但愿认得你的眼睛，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呢？身边又会有怎样的风景呢？我们的故事可能不算美丽，但却如此的难以忘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是来自 Fear 乐队的一首《千年之恋》。为什么刚才那个故事之后我会脑海当中出现另外一个画面？ 就什么画面？ 就是因为他说千年之后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四目相对，认得出你，盘丝洞里面出来了谁？听到这首歌曲前奏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热血沸腾的，因为很多年之前，很多人去 KTV 也会点这首 Fear 的歌曲，来自他们的《千年之恋》。注 定的灯火，到过的沙漠，七色的国度，不断飘逸，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将我卷入了迷雾中。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不问寂寞，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嘿、hey, 欢迎回来，稍后是我们的主播 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今天要不你来先介绍吧，因为我觉得你的一些音乐品味、啊， 你少来啊，每次我来上节目我来代班不是我先介绍的。 好吗？ 好吧，今天就是其实因为周五了嘛，然后包括周末要跟朋友聚餐呀，各种 happy、嗯、其实想介绍一首蛮欢乐的歌的。 对 对，就是卡路里。 那你到底是让大家来减肥呢，还是要摄入卡路里呢？ 就是该玩还是要玩的，但是吃上面不能太放肆了、 啊、好， 对， 所以这首歌曲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推荐过了。 是作为私房歌来推荐的吗？ 没有，是在这个分享这个、火箭少女101他们这个组合出现了一些偏差。 哦、oh, OK， 这一趴我不太了解，我就只聊卡路里就好了。 好了， 对，跟各位分享一下这首歌，反正能够把这样的欢乐的心情带给各位吧。 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看看 有什么想介绍的吗？ 没有，那个听说昨天啊、节目里面就是老白放的这首歌，然后你也说了他对吧？ 还好。 当时怎么说的？ 因为这首歌曲吧，就是、嗯、怎么说呢？乍一听吧，可能会和另外一个王蓉，你记得吗？ 啊，有印象哎。 小鸡小鸡咕咕的那首歌，我莫名其妙的就会串联在一起。 哦，所以你是这个点是在这里。 对，但是、嗯、说实话，他这首歌曲出现在电影当中，是不是还不错？ 还蛮适合的。 对。 但是在广播里面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啊。 对，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吧，可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突然觉得吃饭前要是能够大家一块来听着这首歌跳两段，可能也就吃不下去了吧。 对， 没什么食欲，吃饱了，对，听饱了。 歌词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就是燃烧我的卡路里，然后不要 做 那种养生朋克，保温杯里放枸杞， 啊、要做万人迷、啊。想象一下，这个我在前面，后面跟着一堆漂亮的小姑娘们、小美女们，一起来唱卡路里。 原来你是这样的， 这个画面真的是太美了。 好了，在听我们节目主播私房歌这一趴的朋友，千万不要停下你们手中的这个点赞器，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只能发赞，不能发这个不好啊。 不，大家可以还是有选择权利的。选择赞或者不赞的方式，我们希望第一时间都能够收到你们的回应，好吗？ 对。我特别想 推荐的第一首歌曲， 对，我特别想说，刚刚我们在这首歌的间奏里面已经聊了感觉有好几趴了， 才结束啊？ 对，还好还好。这首歌曲可能就是说，可能未来会出成为那个大热的舞曲。 对 啊，也是燃烧他们的卡路里吧。 嗯，对对对，其实就是推荐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么多人一起来去为了瘦身啊，为了去运动，然后那种感觉其实对我来说可能就是还蛮触动的，因为我很喜欢运动嘛。 对对对对。 所以是希望各位能够也周末动起来。 突然之间脑海当中出现了一个健身教练的角色。好了，你的 燃烧我的卡路里。好，我们来说第二首。这个节奏要稍微转变一下，往文艺的方向靠一下。我看到有人点不赞了， 但是还有人说赞的。 这首歌很简单，毛不易的新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平凡的一天》，就是那种非常清淡可是又很温馨的一天生活的记录。 你竟然花钱了。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招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 ！Remova 行李箱、WMF 进口汤锅、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鸡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独属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到了我的推荐了， 下面有请我身边的卡路里啊，不对，这个艾科啊，来推荐他的私房歌。 就是我坐在你旁边，你只能想到卡路里，那到底有多油腻？ 第一首。 今天这首歌曲大家可能昨天因为已经介绍过了，是来自孟小雅的一首《可能否》，但是昨天呢介绍那个版本是腾格尔老师翻唱的版本 哦， 所以很多朋友就想说，哎，我能不能听一下原版到底什么样的，所以今天特地拿出来呈现。 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熟悉的脸，前世的劫能否换来今生的缘，能否早一点相信年少的誓言，能否不轻易说再见，能否慢一点感受岁月的缱绻，能否许我一次成全。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这是来自孟小雅的一首可能否，燃烧了整个夏天吧。 嗯， 可能有的朋友听过，有的朋友没有听过。拿出来介绍呢，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歌曲当中唱出了很多年轻朋友的状态，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其实听了第一感觉是特别像陈小熊， 对，有点 像80岁的歌那种感觉， 济南济南， 哎，对对对，他就有一种可能平时我想象一下会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女生，但是也会心里面有一点点小叛逆， 对， 来保留就像你说的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感觉。 对，其实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最怕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说可能是否能否，但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就变成随便都行 啊。对，是这样的， 对吧。好了，这是我推荐的第一首歌，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呢，是出自一部电影当中 Manga。 嗯， 李玖哲的这个版本叫做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因为在一首歌曲里面可以回忆一下电影的片段，它出现的场景是在 什么样的画面， 男女主角相逢的时候就很唯美， 是很浪漫很唯美， 爱情故事开启的时候，来一下，来听李玖哲的声音当中诠释的那种唯美的感觉。 I know just how to whisper, I know just how to cry,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e answers, and I know just how to lie, I know just how to fake it, I know just how to scheme, I know just when to face the truth, and then I know just when to dream, I know just where to touch you, I know just what to prove, I know when to pull you closer, I know when to let you loose, and I know the night is fading, and I know the time's gonna fly, and I'm never gonna tell you everything I gotta tell you, but I know I gotta give it a try, and I know the roads to riches, and I know the ways to fame, I know all the rules and then I know how to break them, and I always know the name of the game, but I don't know how to leave you, and I'll never let you fall, and I don't know how you do it,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希望推荐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是来自李玖哲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出自电影 Manga 当中的桥段。因为听这首歌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表达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不需要歇斯底里的大声说出我爱你，有的时候可能是陪伴就好了，就像一首歌曲的陪伴一样， 它会让你让听众感觉到你在爱他们， 你在就行了。 嗯， 就是你是一个声音的陪伴，就像其实我们不是别人生活当中的主角，我们只是你们生活当中的 BGM， 你们记着我爱你们就好了。 这是个表白时间吗？好啊，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希望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Until I give it to you.